是卑微的茧，我孤独站在城市天际线，别问我何来何晒，我只是渴望飞得不如泪， 刹那的分界不是对立面， 而是每个人那最后纯洁的方向都逃不过考验。 有没有一种考验，有没有一次淬炼，拯救了世界就像英雄电影情节， 有没有一种信念，有没有一句誓言，呼唤黎明的出现。 Yeah yeah yeah yeah， 呼唤黎明的出现。 Yeah yeah 抓狂了贼，多年那个眉目举过墙飞，而贫穷还是想朝谁淹没着热门生存的尊严， 文明最巅峰某天，人们和蝙蝠却住回洞穴，那最近再也看不见，都躲在法律和交易后面， 刹那的分界不怕难分辨，只怕每个人都关上双耳和双眼，都害怕去改变。 有没有一种改变，有没有一次转脸，结局的完美就像英雄电影情节， 有没有一种信念，有没有一句誓言，呼喊黎明的出现。 Yeah yeah 怀抱信念，当我们亲身扮演。